新鲜的物质产生。 对对对， 我就老觉得放时间超过10个小时是不是不太好？在夏天 应该 会不会有一些别的？ 你说你过夜的水和过夜的茶你都不喝，为什么过夜的咖啡要喝？ 就是茶你泡一夜也不会喝了。 就 这个东西，我觉得泡4-5个小时已经是很长了。 但是这个我们叫什么包？随身包。 对，冷或者冷萃包， 冷萃包，冷萃包其实我们之前也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过。 对， 它的方法 购买，请大家在拨打电话前呢，提前准备好自己的身份证。咱们的工作人员呢，需要登记来给您排号，先定先得，定完举止。也请大家配合理解。最后要提醒大家的是，代购有风险，请通过正规渠道购买。 好的，再次感谢胡老师的介绍。最后呢，要再次提醒听众朋友，2018世界杯纪念币目前中国区发售正在进行当中，全套呢共由3枚纪念币组成，统一发售价格为290。 沉默，那这个由谎言、屈辱、沉默和沉沦所组成的魔咒，将永远都无法打破。总得有个人站出来，站出来对这一切说一声不。那么就让我来做这个人吧。 诵读小站，由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北京文艺广播联合推出。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好歌会说话，会说话。 外婆呢，我是在恭喜当天的不爽，为什么没有让我得奖，当外婆难过。 好歌告诉我，歌曲里有故事。 我害怕看到你独自一人。 向往说了很多的真心话，每个人在生活面前。 好歌告诉我，有梦想就要去拼搏。 好歌告诉我，时间会治愈伤痛。 好歌告诉我，开心最重要。 好歌会说话。 各位中午好，这里是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各位直播的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欢迎各位今天的锁定收听。今天的雨是真心大哈，我今天是走路过来的，早上出门之前呢是小雨，然后呢走到半路呢就已经是瓢泼大雨，然后浑身淋成落汤鸡，到现在衣服还没有干哈。所以说呢，现在不管是在路上的朋友还是已经在班上的朋友，真心向各位这个道一声辛苦哈，真的是不容易。那么所有要出门的朋友呢，一定要记得带伞，然后呢一定要注意安全。那么相信今天这样的事儿的话，觉得这样的经历可以写成一篇日记了哈。不知道各位还有没有这样写日记的习惯哈，相信呢很多朋友都是从小学的时候就学会写日记，但是呢不知道有多少朋友能够把写日记的习惯坚持下来。那么在我身边呢就有一位同事，我真的是眼见为实哈，他的日记本呢已经有无数个，而且字呢也不大，每天密密麻麻仔仔细细的把每一天发生的所有事情全部记录下来。我记得有一次特别清晰的就是他妈妈好像是这个找不到一个什么东西了，忘了放哪儿了，他说你等等我翻一下那天的日记。他居然就从那天的日记的细节当中找到了那个东西放在哪里，然后成功的帮妈妈系列。那么在这个系列当中呢，有一张合集的主题就跟日记有关，叫做交换日记。首先得有日记，其次小超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找北京文艺广播一起来互动，一起来聊一聊各位有没有写日记的习惯啊？如果说您坚持下来，那是什么原因坚持下来呢？或者说又是什么原因让你没有继续写下去呢？欢迎各位。 是谁 聆听一张经典的唱片， 在敲打我窗， 享受一个阳光的午间时刻，经典唱片秀。 齐峰呢给我留言说注意别感冒了，感谢感谢，你也是哈。在这张《交换日记》这个专辑当中哈，第一首歌曲呢就是来自这个老牌实力巨星陈淑桦演唱的《一生守候》。这首歌呢是来自于他1990年发行的同名专辑中。那么这张专辑呢算是陈淑桦最经典的专辑之一了，因为呢有一半的歌曲可以说是都称得上是他演唱生涯的代表作，也就是说质量呢都相当的高，品质都很好。比如说情关是吧，一生守候，滚滚红尘啊，这都不用说了。那么这张专辑的录制过程呢很有意思，制作人呢要求这个陈淑桦要一边演唱一边呢摇摆身体。这个呢最开始陈淑桦呢非常不适应，要不然就忘了摇摆，要不然呢就是唱不好，总之呢非常难受。但后来呢他慢慢的就发现唱慢歌的时候摇摆身体确实可以让自己尽快的进入状态，所以说我在说这段话的时候我自己也不由得摇晃了起来，可惜各位看不到。好吧，一起来分享这首陈淑桦的歌《一生守候》。一生守候来自陈淑桦， 听着这个歌的时候呢，大家可以想象一下，陈淑桦就是在大家面前慢慢悠悠晃着来跟大家唱歌的哈，还是很美的。语文老师留言说啊，感谢超的问候，你也辛苦了，谢谢谢谢。他说大学之前呢，一直有记日记的习惯，主要是那个时候呢，内心戏太多，所以说就很爱写。大学之后呢，住进宿舍，有些事儿呢是不能跟别人说的，才偷偷写进日记。但是呢，宿舍生活当中呢，留给自己隐私的空间不大，所以说就再没有写过。再后来呢，就懒下来，主要是遇到事情呢，内心也没那么多波澜了，所以说呢，就彻底没再写过了。我看完你的留言，我就想一个事儿哈，抽空的话，你可以把你过去的日志，如果还有的话，你翻出来看一看，我觉得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滚石唱片呢，有很多歌手喜欢呢，在自己的演唱会上翻唱公司和其他歌手的歌曲，当然是自己公司的了哈。95年推出的一首歌曲，收在专辑《一切如心》中。当时呢，他唱完之后特别不好意思地说了一句：“忘记带耳返了，不知道是不是给唱坏了。”耳返呢，就是一个耳麦，大家呢可以不是大家，就是说这个歌者呢可以通过这个耳麦来听到自己的声音啊。 思绪飞呀飞呀飞到从前，你我初识热络季节。西北，若你不相随，告诉我，我试着了解。 试着了解，来自万方。广仔说，我小学时写的日记早就给忘了，有一次暑假作业就是叫写两个月的日记，我拖到最后几天才写，可想而知那个乱呢、哈哈。初中的日记呢，也是要给语文老师看的，没想到班主任居然去偷看，然后在课堂上说，简直真的是无语了。高中的日记呢比较随心，但写字呢有的时候比较粗糙。件的事儿了，在93年，李宗盛为张信哲创作了一首歌曲，叫做《我是真的爱你》。这首歌呢收在了《心事》这张专辑当中。后来到了翻过年94年，李宗盛呢发行了自己的专辑叫《不舍》。这张专辑里呢有一半全新的作品，还有一半呢是他那些年写给别人的歌，其中呢就收了这一首《我是真的爱你》。再后来呢，到02年的时候，梁静茹为了表达对师父李宗盛的谢意，又翻唱了这首歌曲。好吧，我们来分享李宗盛版本的《我是真的爱你》。 让我遇见了你，我处处见你，人群中独自美丽，你仿佛有一种魔力，那一刻我竟然无法言语，从此为爱受委屈，不能再躲避，于是你成为我生命中最美的记忆，甜蜜的言语怎么说也说不腻，我整个世界已完全被你占据，我想我是真的爱你，我是真的爱你。我全心全意等待着你说愿意，也许是我太心急，竟然没发现你眼里的犹豫，只是你又何必狠心将一切都抹去，悄然远离，连道别的话也没有一句。 我是真的爱你，来自李宗盛。北京文艺广播继续为各位直播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今天我们的经典唱片秀来跟各位推出的是滚石唱片出的一张合集，叫做《交换日记》。欢迎各位呢继续通过新浪微博找英小超，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找北京文艺广播来互动。郁金香说李宗盛确实很有才，捧谁谁红，他本人的唱歌也很好听，超级喜欢他。 Christopher 也说正经的日记真的是好久没有写了，现在呢有什么事呢都直接发微博了，不知道这个算不算科技改变生活呢。不过家里爸妈那一代还是有很多人有记事儿的习惯，会把每一天详细的收记录在本本上，这应该叫记账吧。现在呢电脑很方便，但他们还是习惯用纸笔去记录，感觉记账这事儿呢还是学一学比较好。我母亲呢也有记账的习惯，我印象最深的就是都已经是电脑和这个计算器时代了，她呢还是用噼里啪啦打算盘。在20世纪89年代呢，人们聊起优秀的这样的制作人，不管是来自滚石唱片还是飞碟唱片，大多都是男性音乐人啊。这个但其实呢那个时代也有一些全能才女，比如说曾经签在滚石旗下，后来呢自己建立公司的黄韵玲啊。1986年他呢在滚石唱片推出自己的第一张个人唱片《忧伤男孩》，专辑中的大部分歌曲呢从词曲创作到编曲制作一个人完成，厉害吧。论才华论实力，其实呢不比同期的男音乐人们差，不过呢那个时期像他一样的才女实在是太少了，人们的注意力呢都被才子们吸引，所以说呢才给人们留下了当时是阳盛阴衰的印象。一起来分享黄韵玲的歌《改变》，那么这也是专辑《忧伤男孩》和合集《交换日记》当中收录的歌曲。 街上的行人匆匆忙忙，但此刻的画面是无声的世界，我故意装不在乎你和他的一切，我失去了你，这是一开始就知道的剧情，我失去了你，也是 限的世界，我故意装作不在乎，不在乎你和他的一切。我失去了你，只是一开始就知道的剧情。 改变来自黄韵玲，这是30多年前创作的一首歌曲，非常有年代感。听起来呢，编曲很简单，而且呢，演唱还有给人带来的品质，似乎好像没有现在的我们随随便便一听到的音乐那么高。但是呢，一定要记得，这是1986年的歌。其实呢，歌曲创作也是非常讲究时机的，一首好歌写出来，一定要有能把它唱好的人。那么歌手曹轩宾呢，曾经写了一首歌，结果呢没有歌手愿意唱，这个就尴尬了。原因呢很简单，就是音太低了，谁也唱不好，这就让他呢非常苦恼。幸好他在05年的时候遇到了梁静茹，当时呢他已经很红了，但是呢一直没有找到能够体现出自己声线特点的代表作。哎，后来呢曹轩宾就把那首人见人嫌的歌给了他，梁静茹拿来一看，发现简直不能再适合自己了，这就是一直火到现在的可惜不是你。好吧，上半时段的最后一首歌，我们来分享这一首可惜不是你。我是英超，好歌会说话，在一小段广告之后马上回来，待会儿见。 喝啥酒啊？ 哦，嘿嘿嘿，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玉帝大寿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华彩漆，中国好漆，美潮 Meco。 嗯，是又到雨季了， 气氛不算融洽， 阴天下雨就是容易影响心情。 在同个屋檐下，渐渐感到心在变化。 为什么心在变化呀？忘带伞了。 汛期将至，提醒您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汛期预警，雨天减少出行，多使用公共交通，绕行积水路段，听从交警指挥，关爱生命，远离洪水，人人参与，安全度汛。 夏天的空调房和什么最搭配？ 空调 WiFi 西瓜，找个沙发我就往那儿一趴。必须是西瓜 WiFi 世界杯啊。 No no no， 空调和环保最搭配。7月6日起，微蓝北京联合空调调高一度，畅享绿色生活专项行动。中央空调、家用空调、车载空调，怎么使用最环保，通通告诉你。 让我们一起酷爽一下。 这个时代， 北京更值得我们放声歌唱。 用旋律歌唱新北京， 聚焦新时代， 歌唱新北京。 北京广播电视台正在面向全球征集 歌唱北京原创歌曲， 唱响属于你的北京旋律。 三伏苦暑天，三次晒冒烟，冲个凉水澡，缓解

的悲伤点在分手那天，未必永远才算爱的完全，一个人的成全好过三个人的纠结。我对你付出的青春这么多年，换来了一句谢谢你的成全，成全了你的潇洒与冒险，成全了我的碧海蓝天。它许你的海誓山盟，蜜语甜言，我只有一句不后悔的成全，成全了你的今天与明天，成全了我的下个夏天。不为了勉强可笑的尊严，所有的悲伤丢在分手那天，未必永远才算爱的完全，一个人的成全好过三个人的纠结。我对你付出的青春这么多年，换来了一句谢谢你的成全，成全了你的潇洒与冒险，成全了我的碧海蓝天。它许你的海誓山盟，蜜语甜言，我只有一句。 成全来自刘若英。有一条留言呢很有意思哈，叫蔚蓝十字，他说大学毕业之后呢收拾房间把高中时期的日期都给撕掉了，后来开始写日志写微博，但是呢始终一年清空一次，把之前写的都删掉。他说主要原因是内心在慢慢变成熟，回过头去看以前的日记，总会觉得那个时候的自己很幼稚，记下来的堪称都是黑历史。我个人的感觉哈，就是说当然仅供参考哈，我觉得过去啊真的是无法抹煞的，对吧，也无法改变，我觉得需要去勇敢的面对它，因为跟自己和解啊，这也是跟自己和解的一部分，还是非常重要的。好吧，我们收回节目。在1813年英国有一位女小说家叫简·奥斯汀，创作了一篇长篇小说叫《傲慢与偏见》。这故事呢以日常生活为素材，讲述了一对情侣放下各自的傲慢和偏见终成眷侣的故事。后来呢这个故事被多次改成影视作品，《傲慢与偏见》这个名字呢也成了爱情故事的代名词，对吧。89年的时候，李宗盛呢写过一首名叫《傲慢与偏见》的歌，歌曲呢由陈淑桦演唱。那歌词当中呢是有几句这么唱的哈：傲慢与偏见让我们浪费许多时间，太多的诺言我已疲倦，同样的问题还存在你我之间，更多的危险你是否看见。可以看出歌词还是受到了小说的影响的。 傲慢与偏见，来自陈淑桦。微凉说，我发现一件很神奇的事情，风水轮流转用来形容歌坛还真的很合适呀。20-30年前台湾的歌手唱普通话歌曲都是字正腔圆，吐字清晰。10几年前呢，开始流行港台腔，好多内地歌手说话呢也带着口音。但最近呢2年又反过来了。前几天呢听了一些新兴起的乐队，不看介绍根本听不出来他们来自台湾地区。飞呀飞呀飞说，提到这首《傲慢与偏见》，最先想到的还是2005年凯拉·奈特利主演的电影，感觉那是改编的比较成功的一个版本，很大限度地保留了原著的精华，同时呢也巧妙地融合了很多现代元素。陈淑桦的这首歌呢也很有意思，李宗盛的歌词呢很大胆迫切，那配上陈淑桦的声音呢其实也还挺搭的。独家记忆说，我是真的爱你这首歌众多版本当中，我还是最喜欢李宗盛的。小时候呢总觉得他唱歌不押韵，后来长大了才发现当初这种感觉是对的。好嘛，居然还有一个反转在这儿哈。其实呢在20世纪80年代左右，日本音乐对于华语歌坛真的是产生了很大影响，很多歌手的代表作都是来自这个翻唱的日本歌曲。其实呢近几年啊也有这样的情况，比如说前几年这个非常火的老男孩啊，这也是翻唱一首日本歌曲。周华健的花心呢在很多年前也很火，那么他呢也是这么一个怎么说呢创作出来的歌。那么这首歌的原曲呢是日本作曲家喜纳昌吉根据当地的民谣为日本影片山丹之塔谱写的主题曲，后来呢作词人厉曼婷重新填写了中文歌曲，才有了这首花心。歌曲呢表达了对于花的留恋、珍惜与爱慕。但是呢相信很多朋友跟我一样哈，听到这个歌名的时候都会并不会跟花联系上啊，都会有其他的这个理解。93年，周华健呢把这首歌作为同名主打曲收录在了专辑《花心》之中，发行之后呢得到了很多人的喜爱，这首歌呢也成为了他后期的代表作之一。一起来分享吧，《花心》来自周华健。 风中虽有被一夜纵容， 乡愁，落后送走人间许多愁。 聆听一张经典的唱片， 在敲打我窗， 享受一个阳光的午间时刻。经典唱片秀， 北京文艺广播继续为各位直播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那今天我们来跟大家分享的是滚石唱片推出的合集，叫做《交换日记》。欢迎各位呢继续通过新浪微博找英小超，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找北京文艺广播来互动。在这张合集当中呢，收了很多歌手的代表作，是吧？之前呢，我们分享梁静茹的《可惜不是你》，周华健的《花心》，接下来这首呢是黄品源的代表作，这歌呢很经典，《小薇》。这首歌呢可以说是他最成功的作品了，歌词旋律呢简单直白，就好像是在讲述一件事儿一样。不过呢，这种简单直白却能够让人感觉到音乐的质朴，是吧？但是呢，同时这首歌呢也是他最后一首成功的作品。虽然说之前呢他有《你怎么舍得我难过》《海浪》等等这样传唱度很高的歌曲，人气呢一度跟任贤齐相提并论，但后来呢唱歌这方面的事业不太如意，任贤齐和他呢也是很好的朋友，当时呢也是想方设法去帮他，但是呢起色不大。后来呢黄品源只好把工作的重心慢慢转移到了其他的方面。一起来分享这首曾经的很火的歌曲《小薇》。雅芝姥姥说，坚持写日记的人都是很自律和热爱生活的人，同意。其实呢，我觉得写日记最大的好处就是梳理自己，跟自己好好的聊聊天，抚平自己那些很负面的情绪，让自己变得更好。 有一个美丽的小女孩，她的名字叫做小薇，她有双温柔的眼睛，她悄悄偷走我的心。小薇呀，你可知道我多爱你，我要带你飞到天上去， 心多美丽，摘下一颗亲手送给你。小薇呀，你可知道我多爱你，我要带你飞到天上去。 小薇来自黄品源。那么今天呢，我们在节目最后一首跟大家分享的歌呢，是来自潘越云的《相思已是不曾闲》，这是他呢85年推出的一首歌，收在同名专辑《相思已是不曾闲》之中。尽管呢，在20世纪80年代左右，台湾呢出色的女歌手非常多，但是呢，名气最大、最受肯定的还是潘越云。当时呢，有人就把1975年到1993年这段时间的称作是台湾歌坛的黄金岁月，接近20年啊，并且呢，在这个时期选出了100张影响力巨大的专辑，也就是百家专辑。当时呢，罗大佑有5张专辑上榜，是吧？很厉害哈，几乎算得上是整个黄金时代最辉煌的人。但实际上呢，潘越云上榜的作品数量比罗大佑还要多，他是6张半。为什么说6张半呢？那半张就是跟齐豫一起合作的《回声》。好吧，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分享的就是这样一首歌曲，来自潘越云的相思已是不曾闲。那么节目最后呢，也是再一次提醒各位哈，在咱们汛期这样的时期当中呢，请各位停车呢一定不要压占这个下水道的这样的位置，烟头啊、果盒啊、各类包装袋啊、树叶这样的垃圾呢，千万不要扔进这样的雨水篦子里，这样呢会给环卫工人带来很大很大的不方便。好，感谢各位的陪伴收听，稍后为各位送上的是小说联播。那么在今天晚上咱们的10点钟说电影节目，为大家送上的是1994年公映的姜文自编自导的处女作《阳光灿烂的日子》。我是英超，明天同一时间北京文艺广播11点钟再会了。